去以后，不管，我一天一天更爱你。我不管，爱你苦的，海蓝蓝的天气，海蓝蓝的天气，海蓝蓝的天气，我的爱是蓝梦去。 我试着勇敢一点，你却不在我身边。我的坚强和自信是因为相爱才上演。我一定会勇敢一点，即使你不在我身边。你的决定和抱歉改变不了我的明天。 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每一个精英一天24小时，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，把夜晚留给了睡眠，却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谢了。 经典九六九，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放牧， 放肆破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野。世界杯是这个夏天最重要的狂欢，在世界杯当中有硬碰硬的较量，也有无数温暖和感动。巴拿马第一次亮相世界杯，国歌奏响的时候，队员们饱含热泪，多少人跟着湿了眼眶。虽然第二场比赛最终被英格兰6-1狂胜，但巴拿马下半场经受后，全场球迷依然疯狂地相拥庆祝，这是他们世界杯的历史第一球。站在世界杯赛场上就是自己的胜利。巴拿马主帅埃尔南·戈麦斯暖心的笑容圈粉无数。今年62岁的他经历4次枪击案，九死一生，对足球的热情让他走到了现在。他说，我要带着巴拿马有尊严地离开世界杯，哪怕我们不出现，我们也是赢家。巴拿马努力了80年才有资格和你们踢世界杯，这一刻足球场上没有输赢。第二件暖心的事情就是伊朗队与西班牙队的比赛当中，一只小鸟意外地飞入了球场，趴在场中央不肯离去。西班牙队中卫皮克走过去，轻轻地把小鸟捧起，慢慢地把它放飞。这场比赛是皮克为西班牙队出战的第100场比赛。第三件事就是维京呐喊了，30万人口的冰岛出动了3万球迷奔赴俄罗斯观战，足球把这个国家紧紧地凝聚在一起。举国之力的维京呐喊让全世界为之动容。足球其实也是没有国界的，哥伦比亚球迷和墨西哥球迷一起把轮椅上的埃及球迷举了起来，让他看到自己国家队的比赛，这大概就是我们热爱足球的原因吧。比赛还在继续，世界杯的温暖也还在延续，只想说这世界有你真好。 Misery. I will not break the way you did. And it's not too long before you point it out. I cannot cry because I know that's weakness in your eyes. I'm forced to fake a smile, a laugh every day of my life. 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人生时间轴，25岁之后再拿到学位依然值得骄傲，30岁没有结婚但过得快乐也是一种成功，35岁之后成家也完全可以，40岁买房也没有什么丢脸的。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时间表，希望你不要让任何人打乱了你人生的节奏。 成功的意义就在超越自己。

天都作废。现在你在我眼前，我想爱，请给我机会。如果我错了也承担，认定你就是答案。我不怕谁嘲笑我极端，相信自己的直觉，顽固的人不喊累，爱上你我不撤退。谁嘲笑我极端，相信自己的直觉，顽固的人不喊累，爱上你我不撤退。 其实生活当中有些很现实的恋爱真理，第一个是不联系你是真的不喜欢你，而不是因为忙。第二个是学会及时止损，三观合不来就要立马分开，千万不要耗着。这些浅显的恋爱真理我们都懂，只是我们选择了逃避。

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父母 放肆破听。 雨飞鸿说，那是我的人生，我想怎么浪费就怎么浪费。谢谢大家，把时间浪费在喜欢的事物上，真的非常的快乐。希望你也不要去指责别人，去点评任何人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。 情未至都见挂落火 为何是恩义难并存， 从来未愿计算， 从来未愿亏欠，情是斩不断理还乱，谁在说刀剑世上最无情，常言道清者自清， 情缘覆下了线，为何有薄飘远， 情是看不透看不穿，对错是万年万世分不清，飘于世上各岸天命，这心却未能忘情， 情未至都见挂落可自断， 为何是因意难并存， 从来未愿计算， 从来未愿亏欠，情是斩不断理还乱，谁在说刀剑世上最无情，常言道清者自清， 情缘覆下了线，为何有薄飘远， 情是看不透看不穿，对错是万年万世分不清，飘于世上各岸天命，这生却未能忘情，我这生却未能忘情。 有时候我觉得长大这两个字连偏旁部首都没有，一看就是非常孤独，只有不回避痛苦和迷茫的人才有资格去谈乐观和坚定。命运不会厚待谁，悲喜也不会单单为你准备，这是每个人成长都需要经历的功课。 伤告别，别忘。